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 Don't you see 拥有多清楚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些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等待的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的困惑。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 No, no, no, no. 等待一个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

有种你为爱甘心一个钱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任性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诺，多眼泪断了线。我也心事里有那么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跨过刀枪等你出现，在爱见不见心碎了可能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我，也比一抬头就 很多时候我很清楚，前途不属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，而是属于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。其实天是常常蓝的，阴云总要散，其实海不宽，彼岸连着此岸，其实梦很浅，万物皆自然，其实泪也很甜，当你的心如愿。用感情看世界是一场悲剧，用理智看才是一场喜剧。 他没再回来过，他选择了沉默，他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，我是不够洒脱，我是不甘寂寞，我是那么我，爱到忘了我没有错，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，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。 Yeah.

轻的软软的，我心跳激动，爱情的魔力好像结果或是个微风，那初见的灵魂火火红红。我在听，我在说，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温柔，爱我超越时空。爱情来势汹汹，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，我的心有一点的颤动，洋洋的白白的像树荫摇动，也许是爱情来来回回在心里作动，把一生去爱你也不轻松。我在听，我在说，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温柔，爱也超越时空。我心中不再虚空，只有你给我生命。我的天空，你的天空，你在一起已经没有不同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亲爱的，我的心，你的心，一起深爱的，天长地久的爱情。好好感受，感动。我在等，我在守，一声亲爱的。我在等，我在守，一个亲爱的。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温柔，爱我超越时空。 都应该被宠爱，怕 相思相拥，今生问讯终你这关怀，幸福永远与爱同在。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灌溉，眼泪变成雨水就能落下来，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。 同一天空比想象关怀，这就是最好的未来。 周围的种种，

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，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

靠自己，想粉碎孤寂，却搞乱自己，却打破爱情。Oh, oh, oh, 爱得更放心，让理想归如影随形。心愿最终会不会是囚禁？